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0%。那么预计未来三天本市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另外呢，今天的天气呢也比较适合出行和户外活动。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预报。 路况信息。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高速路的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有京新高速的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以及京藏高速新庄桥以南到回龙观桥，以及西三旗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北沙滩的进京方向，京城高速顺义路段到京城收费站，以及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通燕高速的丁各庄桥到北黄牧场桥以东进京方向，还有京沪高速的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的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郭庄子桥的进京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请司机朋友注意绕行。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03，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时间过得非常快啊，这五月呢，说话第一周已经过去了， 哎，没错， 然后就奔六月份了。过了六一儿童节之后呢，这半年就过去了。 嗯， 好吧，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周的天气情况啊。其实呢，从上周五开始啊，我们就发现天气呢有一点点略微的状况转差。那么这一周呢，扩散条件呢依然没有太明显的好转，能见度呢不是很好，基本上呢是轻度到凉度的污染为主吧。不过呢，好在呢这个气温是逐步的攀高，而且呢没有降水。 越来温度越高啊， 对， 夏天就来了。 那么11号开始呢，空气呢质量有所好转，只是呢从13号到15号呢，扩散条件呢又会逐步转差。那么在周末的时候还不错，气温呢维持在28到30度之间，另外呢天气也是不错的。那我们就期待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吧。 哎， 在咱们这日子过得更快哈。 是。 刚周一一下就奔周末了。 哎，这个我发现就是大家都特别的关注天气，然后呢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呢来安排活动啊，大家都特别会抓日子。 是因为春天嘛、就是出门看好风景的最佳时机啊，再过些日子就热了。 没错。 好吧，我们关注了最新的天气之后呢，开始今天的生活服务的内容。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帮助您解决求助，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要想感谢我，只是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开始我们今天的服务啊，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 哎，那么有朋友啊，在这个团友的中间想问一问，有谁能够知道这个搬家公司是怎么收费的？ 哟，最近搬家的朋友其实不少啊， 就是置新居的。 搬家公司哈、应该是根据很多条件有关系吧，比如说这距离是吧，远近。然后你有多少件行李、还有就是楼层的问题，有没有电梯、 有没有电梯， 应该都取决于跟收费有关系哈。 它是这样啊，它有一个最基本的费用啊，你如果打电话咨询的话，他会告诉你这个出车啊，这一趟这一个什么样的车，哎，出一趟车这个最基本的费用是多少钱，然后这个师傅来了以后，他会根据给您搬的这个情况，具体情况他还会跟您说啊，这个是得收多少钱，那个得收多少钱。所以这个搬家公司这个价格呀，它不是一口价。 有点跟那个打的似的、先有一起步价。 因为你可能大致的你会想一个这个情况介绍给人家，打电话然后问您家几楼啊，有没有电梯啊，您有没有大件的电器啊，有没有电视，有没有冰箱啊，反正他会问。哎，您把他这个情况大致的跟他说了一遍以后呢，他可能会是估摸出一个大概的价格、但是到具体的搬的时候一定会有变化的 啊、好吧。反正楼层的高低和有没有电梯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啊。 很重要的。 最近刚刚搬家完的朋友啊，也给分享分享啊，您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大概是怎么收费的，另外呢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也提前跟我们指引一声啊。 哎， 好，再来看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不知道这饺子皮儿还能不能使了。他是这一点饺子皮啊从冰箱里拿出来 啊， 然后就发现互相都粘在一起了， 嗨， 有点解不开了，这是怎么办呢？ 哎呀，这就所以我想他肯定是从那个超市买回来那种现成的饺子皮儿。 对， 哎，你一般那种饺子皮儿呢，它中间都会垫一点这个 面是吧？ 哎， 平时咱自个儿擀饺子皮不也得搁点那薄面吗？ 能粘到一起的，就是分不开的这种情况吧，这说明这饺子皮儿应该在冰箱里放了有段时间了。 好吧， 哎， 我就不稀罕这个外面买的饺子皮，我觉得特别厚，虽然省事是省事儿了哈，但是那皮儿特别厚，我觉得包出饺子不如自个儿擀那好吃。 建议我如果是我的话啊，我也不说非得让您这样，我就把它团吧团吧揉吧揉吧，然后再把它重新擀片切面条或者切成片汤。 啊、哦，这是不糟践东西的一种方法、 哎。对，反正我把它吃了，不一定非得包饺子呀。 啊、 哦，是不是？ 行吧，当然也看您这个。粘到什么程度，到底有多解不开啊、 哎、就都解不开了是吧。 好吧， 好吧， 我也是醉了啊。 嗯， 问问大家啊，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就是一旦真的是解不开的话，那还能不能干点别的，除了刚才你那主意之外。 哎，对， 最好别糟践东西啊。这位听众想打听一下，什么地方可以学习到酿酒的技术？ 火， 反正炒菜做饭的挺多的 啊。酿酒的话，您最好您是要不然您上牛栏山看看。是吧。问题是您这酿酒技术啊，您要到一个什么程度 啊， 您是说我就家里我自己初步的我初级的我这么做着玩 啊， 还是说我得做成比较专业的水平啊？ 我估计啊，可能是想学点真的技术、将来以此为职业。如果是自个儿玩的话，反正我就记得每年到了那个葡萄丰收的季节，我们都会有听众啊、 求助啊，或者是询问呐、啊嗯，或者是分享关于这个怎么自己在家里面酿葡萄酒的方法。 对，嗯、你看酿葡萄酒这方法也有不同的。你看我自己吧，我就买那市场上咱们吃的那个葡萄。 嗯， 哎，我这个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弄一点，反正它有点酒味儿，但是它还主要是葡萄汁儿那意思 啊，不是那么专业哈。 但是你看，我有一朋友前些日子给我带了一瓶他酿的那红酒，人家就买那个专门做红酒的那种葡萄。 嗯， 什么赤霞珠啊，什么那些品种，那葡萄啊，我跟你说，是咱们直接吃是没法吃的， 特别难吃。 哎，对， 对， 所以呢，人用更专业的方法，甚至人还买点专业设备， 嗯， 人家做酒， 还得有酒窖呢。 对， 这个其实挺事儿的， 是吧？您比如说，人家有趁一大别墅，人自己弄一酒窖，这是一种方法。 嗯， 咱自己家里弄一大玻璃瓶子，这也是一种方法。 好吧。反正去过欧洲的朋友啊，如果参观过那个葡萄园的话啊，嗯、会发现那个酒做酒的那个葡萄真的是不像我们平时吃的那么好吃哈、啊 哎， 完全是两码事儿、啊。 又小，然后味道呢也不是那样的、嗯。 当然自家做应该没那么麻烦啊。 嗯，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请有经验的朋友给说说啊，什么地方可以学习酿酒的技术？那就是看看有没有学校教这个呗。 嗯， 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啊。 说这位朋友是问了一个关于化妆品的问题，说咱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啊、嗯、尤其是女士啊，洗完澡之后啊都会抹那种就是给身体全身的皮肤补水的那种乳液。 嗯， 哎， 身体乳那叫、 这个、身对，就往身上擦的。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说往身上擦那个能擦脸上吗？ 啊， 我觉得这是一位男士。 啊、 哦、是吧，就是比如说家里 那么精致 啊家里夫人有一个牌子的啊，用了几次以后就哎呀换一牌子，没人用别的去了，还剩半瓶， 嗯， 怎么办呢？咱当这个擦脸的使行不行 啊？这么专业的关于护肤的问题得你来回答呀。 哎、没有，以我的经验来讲，要是我 啊， 但我就凑合用了 啊，就什么只要是油能往脸上涂就行、 哎、你不能往脸上涂，你其实脖子呀什么的是吧，脸上其实也可以，因为这个身体上的皮肤差异，你说咱这脸上的和人家那身上的有多大的区别啊？其实我觉得问题不大、 嗯、当然了，如果就是都像你那么不介意的话啊、 哎、 抹上肯定也没事儿，因为它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或者 但是呢讲究的话就不行了。 我听说过这么一种经验、 嗯、 或者你实在不放心啊，你可以把你先弄一点，你抹在哪儿呢？耳朵后的这块， 嗯， 然后你做一个小试验，哎，如果试验的这块效果不好或者有反应那就算了，是吧？如果试验的这块效果还不错，那您就抹去呗。 可能有人觉得说我身上抹都没事，我抹脸上有什么事儿吗、 哎、 但是这个脸上的皮肤啊相对来说更敏感更娇嫩，那身体乳的话呢，一般情况下啊，就是偶尔应急，你说我什么都没带，我就这瓶， 嗯， 你使一下行，但是不建议长期用，因为它的那个最重点是什么呀？就是身体乳当中的那个分子成分啊，和抹脸上那个化妆品的分子成分是不一样的。 这么细致 啊！脸上那个它是更精致一些的， 哎、 你知道吧？ 你说我这脸露在外边，一天到晚风吹日晒的，怎么比那个就是一天到晚有衣服保护着那身上的皮肤还娇嫩呢？ 你的事儿我们就不提了啊。另外，身体乳呢，通常它那个质地要厚一点，你抹在脸上吧。 哎， 一个是不舒服不清爽， 对对对， 另外时间长的话它堵塞毛孔会长那个脂肪粒。 哎，这个倒是确实啊、 嗯、 这我没想到的。嗯， 好吧，您抽不冷的十一回应该没事儿、 嗯、 但是长期有用的话，如果您家不是说就这么一瓶东西的话没太大必要啊、 哎、反正我就怕糟践东西， 对，就多抹在身体上四肢上嘛，对吧。 好 好，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哎呦、 嗯、 最近呢算是又进入到一个婚礼的这个叫高峰期吧，通常在五一十一的时候 啊这个都算黄金周啊。但是有没有发现好像现在好像就是大办婚宴的比原来些那些年要少了一些。 那你也难说什么叫大办啊，过去你要摆个三五十桌那就算大办。 嗯， 现在的话真不好说啊！现在你除非你得弄到什么欧洲啊，或者澳洲啊，然后弄一个什么大草坪啊，那可能算大办。 得了吧， 啊、 你就凑合熬点棒子面粥。 对，现在您说到饭店里请亲戚朋友吃个饭，这玩意儿反正也不算大办。 好，我们说一下他的问题啊，嗯、就是想问一下，结婚的礼金一般是多少？这个应该跟各地的风俗有关系，就看就是首先他是北京人、 嗯、 还是说结婚的那个双方是外地人，他那个当地的风俗是不太一样的。 对，还跟这个、 嗯、 就是你跟这个结婚的这一家是什 么 样的 关系、 对吧？ 那就咱俩这关系、 那我怎么着也得出一块钱。 谢谢啊，微信转账是吧？ 哎，他是这样，就是你家里至亲好友对吧？你亲外甥结婚，您给出100块钱份子，这说不过去是吧？嗯、到时候人家还得管您叫舅舅舅妈呢。您这个要是一般同事朋友，哎，有这个 意思， 大家都差不多，比如说打听打听啊，是吧？您出几百？您还是出1000呀，是吧？哎，这个大伙儿都差不多就行了。 嗯，我真是有日子没参加过婚礼了，因为我记得就是前些个年啊，每到这个五一啊或者十一的时候，总会赶上那么几起婚礼。 你认识那波人全结婚了 啊？一个是这个，一个就是好像现在不太兴这个了。就据我所知啊， 哎、 就是90、95这帮年轻人应该是快结婚了，就他们现在好像不太兴说还摆几桌，基本上说有钱我干嘛弄那个呀，我就出去玩了，或者我给家置办点什么。 你是没赶上啊， 反正我觉得少了。 他们自己可能不太在乎，但他们爹妈在乎呀。 也许吧，可能是我没赶上这波啊。 哎， 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最近你有没有参加过什么婚礼、啊？ 你怎么把自己弄得这么孤立的？ 啊，有吗？我认识的人都各色是吧？ 老范说叫房顶开门六亲不认。 好吧，我再六亲不认，我也没你那么抠啊。1块钱给我打发了啊！行，这交情太深了啊。 哎呀， 来看看下面这位听众啊，就是想问问大家，哪家医院有给头皮做毛囊检测的？ 哦， 这好专业是吧？ 对了，这个如果是这个头皮这毛囊，比如说脂肪太多或者怎么样，那会脱发。 嗯， 是吧？ 这个应该是不是属于我不知道啊，我瞎猜啊，是不是应该都属于、因为跟头发有关的都属于皮肤科？ 皮肤科 是吧？ 嗯， 是不是您打听打听，就是大医院的皮肤科应该都有这方面的检测吧？ 对，都能做这个检测，他、就是测一下你那个皮脂的那个情况状况呗。 行，问问大家啊，他也留电话了，13522828213，13522828213。 好，最后这位呢是个。找人的求助，他要找老同学，这个同学的名字叫吴庆琴，原籍河北景县，大约是60年到61年，从河北景县渡桥中学转学到了北京的八一中学。高中的时候呢，我们还有联系，但是呢，后来就失去联系了。现在呢，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了，我很想找到老同学、老朋友，有知道这个吴庆琴同学情况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帮忙联系联系我吧。啊，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13601286894，13601286894。 好，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啊。之前上面的问题呢，也是等待大家的回复。 对，我在想， 啊、 刚才我念完了，我才想，我说是这位吴庆琴朋友自己发的信息，要找其他的老同学呢，还是要找这位吴庆琴同学呢？这个，因为他没说自己，就没明确的说我是谁谁谁。 我琢磨着啊，琢磨着是就是发信儿的这位老同学 啊， 在找老同学， 其他的老同学 吴庆琴。 啊，再找老同学吴庆琴，好吧， 他也没有明确的说明哈。 哎，不管怎么样嘛，反正这个他留了电话了啊。这个有朋友知道这方面信息的，就是那叫什么八一中学是吧？哎，这个60年到61年在这儿上过学，这样的一些同学的情况。 行，那我们这些问题呢，等待大家的回复啊。如果有您知道的话呢，您就给我们知会一声啊。那我们来看看这组的物品转让的信息啊，这攒了一个周末了，东西还真是不少啊。 挺多。 这位是转让的全新没有开封的九阳搅拌机。 哦。 型号呢是这位 L-C01S, 打算是65出手，说最好啊您自个儿来拿啊。它是在呼家楼地铁站附近。电话是13621010615，13621010615。 好，哎，这个搅拌机是不是就不像那个豆浆机似的，啪一下把什么都打碎了？ 反正它有现在这个就是厨房这个革新之后啊，有好多那个厨房的一些高科技产品，就我都弄不清他们是干什么使的。 拌个凉菜， 特省事儿，特省事儿啊。 好，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大轮椅一辆，80新。因为啊，我家里住在6楼，没有电梯，台上台下的很不方便。当时买的时候呢，800多块，这个发票啊，可惜现在找不着了。现在呢是200块钱去转让啊，也还有商量。家住在美术馆附近，有这个需要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电话是18911662082，18911662082。 嗯，希望自取的朋友尽量把这个 地址给写一下啊，大概的区域就可以啊。哎、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套咖啡套装，带盒有包装，全新的、嗯。他是想用这个呢换一个家用的手电钻和钻头。 哦，这咖啡套装它是就是咖啡对吧？不是咖啡的那个机器。 嗯我也猜不太出来是带机器的这种套装呢、啊、还是说就是一套悲剧、哎、是吧啊不是那个悲剧、嗯、是这个悲剧啊 我理解是咖啡就是咱那大玻璃瓶里装着那个粒粒、哦、 如果是那个的话如果是食品的话呢、 啊、 我们这里是 不 转让的对如果是那种就是咖啡悲剧或者加一个什么咖啡机、 哎、就是对 这是可以的啊 对 反正你也没写的太清楚大家呢最好是 问 清 楚啊 他 是什么 他想换一个电头这个电钻头 电钻头电钻及钻头、啊、 行吧、嗯、在东二环外啊电话是13621104770 13621104770 好这位朋友呢家里有自鸣不锈钢提梁电水壶一个就是带鼻儿的那种啊、 嗯、 全新的原包装没动过带说明书是24厘米的直径市场参考价呢大概98元左右现价是50元转让另外呢还有这叫家用型酸奶机一台啊也是全新的有说明书那么这两个东西呢都在转让当中啊原价这个酸奶机是28现价15一个50一个15两件东西加起来65块钱联系电话呢是18310568526 18310568526 好这位听众呵这折腾啊他说我们家有一台名牌的净水器、 哦、 说就安了一个星期就给拆下来了 啊， 所以跟新的是一模一样、啊、 那不能一模一样了 反正就是没怎么使吧言外之意就是说一周嘛、嗯、使的时间很短原价呢是6980，现在呢打算是4400，还可以商量啊。 嗯。 说这净水器呢，就是不用烧水嘛，直接拧开就能够直接饮用了。说我这个我自己认为啊是捡漏的价格，谁需要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啊，加微信呢也可以啊，电话是13520104826，13520104826。 好，这个净水器呢它是有滤芯的。如果您装上了一个星期以后这个滤芯它已经启用了就是可以这么理解、 嗯、 滤芯启用了以后呢它这里边是有水分的那么水进去了以后我不知道您拆下来多长时间了如果长时间的有水分在里边然后如果别人拿走了再去安装使用的时候怎么来处理这个、 换个滤芯呗 哎对如果换滤芯的话、嗯、那成本可能就高了去了 反正确实如果说真的只是装了不到一个星期就拆下来了应该即便是用的话可能也不会用的太那什么反正外表看起来跟新的应该是一样的、 嗯、 里边那芯儿怎么情况、 啊、其实咱们家用的这个净水器主要的这个环节就是那个滤芯 对而且费也是费在这个滤芯上、 哎、没错啊嗯大家反正如果要是想问的时候或者您最好了解清楚这位朋友有一台保鲜柜啊高2米3长60厘米宽55厘米买的时候4500八九成新现在1600转让在海淀学院路电话是13911510964 13911510964 好春天啊美好的春天虽然呢已经立夏了但是呢还没有完全的整个的进入到夏季现在依然是一个看花的好季节啊我们就来说说和春暖花开相关的话题 嚯 这位说北京的油菜花开了吗有哪位去看过油菜花啊能不能跟节目里说说呀您二位是商量好的吗这位网友宇宙说了、 啊、 说非常感谢帮帮团帮友提供的信息、 哦、 我上周日啊去上庄看油菜花了说特别好、 嗯 目前正值盛花期有需要看的您赶紧去麻溜去因为一周之后啊那就是说这个星期过了之后当地农民呢就也差不多了嘛这花也开的差不多了、 啊、 就要砍掉做肥料了、 啊、 再看就没有了、 啊、 没有了啊抓紧啊 嗯、 这个周末我们的帮友们也没闲着啊 哎 也挺愉快的 刚才我说挑日子呢昨天好像是上午、嗯、反正到下午的这个3-4点钟的之前这一段时间天气都特好阳光也特好结果他们就趁这机会玩去了 嗯 嗯 奔哪儿了呢 我看那个照片照的那个阳光特别好 去 这叫什么 怀柔百泉山 啊、哦、百泉山 啊说那里潺潺流水啊有小瀑布形成了美的画卷大家玩的不亦乐乎流连忘返意犹未尽 多好 说回家之后呢还回忆在

985-4049。 其实我有一个经验啊，就一般情况下吧，就是很多那种小区的附近，或者干脆在小区里面，都会有这种专门维修 维修点儿。 对，他也不算地，他也是个人开的吧？ 哎， 但是呢，他为了维护住这些客户，一般情况下他很注重信誉。 对， 像这种呢，相对来说比那个就是马路边上您看的开小店的那个。要靠谱的多啊！ 对，既然 你可以周围搜了搜了啊， 对，上周围转转看有没有啊。 这位听众想问一个问题啊，他是孙女，孙女是外籍，就外国籍，妈妈呢是北京户籍，说这种情况。孩子能在北京上学吗？ 这也是近些年来产生的这么一个情况， 应该是幼升小的问题哈。 对，就是很多朋友现在都有各种的途径，反正花钱呗，哎，到美国也好，到什么地方生小孩，生完了以后那孩子是外籍，但是呢你 回来上学了， 带回北京来养啊，这个要上学，这样我的印象当中好像他只能凭他的这个签证和护照吧，要去上那个国际学校。 好像也不一定，就是每一个区啊，它的规定都不太一样，但是大体上都一样。具体能上什么学校呢？就是你要看看，就是妈妈的北京户籍是在哪个区，你要到这个区的负责教育的部门去问一下，就他每一个区都有一个专门的，就是比如东城区啊，东城区他会每年在这个幼升小的这个阶段呢，都会有一个专门的入学的这么一个咨询电话。 哎， 您看您是哪个区，然后呢到这个区的教育部门去找这个咨询的部门，仔细问一下，好像是要好多证， 对， 就是除了护照之外还需要一些证，而且就是这样的孩子应该也是要参加一些什么考试的， 而且最后的身份应该也还是戒毒吧。 对对，就是说也不一定就是非得都去上国际学校，可能有些特殊的规定，反正每个区不一样，这个您得仔细问一下啊。 麻烦。 那肯定是不会太省心。你想，就算是就是北京的这个孩子，有时候你幼升小还得这个那个的一通折腾呢，你何况这个外籍的呢，是吧？这麻烦肯定是麻烦的。 对 对, 对， 养孩子他就是一麻烦事儿啊。 啊， 想问问大家，就是哪位家长有类似的经验，或者呢就是经历过这方面的事儿，对这个比较了解，告诉我一声啊，谢谢了啊。 好， 马上就。到了这个幼升小的一个关键阶段了嘛？13311073982，13311073982。 好，这个有朋友问说，住在石景山模式口附近的朋友们，这个法海市场还有吗？啊，如果没有了，他搬到哪儿去了？这个麻烦有朋友知道的话，您分享到咱们这个平台上，让主持人在广播里说一说，谢谢了。 法海市场是吧？ 啊， 好吧， 法海啊，这是吧？他回去了。 好，来，我们再来看看刚才我们在第一时段有些问题啊，大家也给了回复了啊。 回复。 先说说这个头皮检测的事儿吧。 毛囊检测啊，头皮上的毛囊检测的朋友说，这位朋友说，您可以去咱们国内治疗毛发问题数一数二的中日友好医院皮肤科去检测去。别的医院呀，这个我个人建议您就甭去了啊，因为这家治毛发问题那是数一数二的，全中国都数一数二的。 好， 这个 当然了，别的医院有不错的啊，哪位去过比较了解的话呢，您也可以推荐给这位朋友啊。 没错， 主要做的是毛囊检测，应该就是比较好的皮肤科， 哎， 都可以做这个啊。还有就是刚才有听众问到这个什么地方可以看油菜花，我们听众分享的是上庄，还有听众说他是奔哪看去了，他是奔玉泉山玉东公园， 对， 说最近油菜花这个正在盛开啊，而且面特别大，说在玉泉山的玉东公园，赶紧去吧，赶紧去吧啊。 没错。好，这位朋友呢又有一个这个做饭的问题，他说我想问问啊，我去年泡这个糖蒜的汁儿啊，我今年我想兑点糖和醋继续泡，可以不可以啊？ 哟，这还真不知道行不行。 没试过 啊， 您这个都兑糖兑醋了，你干脆就重新泡算了吧。 就怕不卫生是吧？ 哎，我 经过了那么一场是吧？ 是 不是会有一些什么微生物进去的？ 对，我是不建议啊。您既然都需要往里兑糖，你要说哈，去年那汁儿我直接把蒜放里，它就泡的跟去年一样。哎也行，您省功夫了呢，还对吧？ 嗯， 你又要兑糖又要兑醋的，你干脆就直接重新泡吧。 啊，哪位会泡糖蒜啊？可以跟这位 聊一聊、 哎、 还有听众呢提供了一些比较不错的搬家公司啊，说收费合理、嗯、态度好，我们就私信给那位需要的朋友了。另外呢这位呢也给出了一个比较中肯的提示吧， 怎么 说这个搬家公司收费啊，它是由楼层距离行李多少具体决定的、哎，重点提示啊，一定不要轻易找那些报价很便宜的搬家公司。 它里边一定是有故事。 不是，他一般就是先给你报一特低的价， 对， 起步价啊，这是多少多少钱，然后您好这儿加一点，那儿加一点，然后这给搬那个不给搬，特别麻烦啊。 就是关键是耽误功夫，你想人也找了，这都准备了，人来了以后，你说这价格谈不拢，你是让他走啊，你还是让他继续搬呢？ 对呀、啊，你要说谈的不好、嗯，你不给他加钱，回头这东西还不给你好好弄，磕了碰了，你说这算谁的啊？还是得找一些比较靠谱。 好， 再来说说饺子皮儿啊，能不能把我们这个饺子皮儿给解救一下呢？ 有位朋友说改片汤是最好的选择。 这位说您要不然跟那阳光底下晒一会儿 啊， 他就说他不是冻上了吗，说晒晒、那个、 都冻上了， 问他就温度上来了能不能就好点了， 问题他是粘上了不是冻上了。 如果是冻上了的话呢， 怎么你还把饺子皮冻上了， 就搁冷冻室里面吗？ 没试过。 有这么干的吗？ 不知道。 一 那一定得改，得改片汤了、嗯、 啊。行吧，啊，这位也出主意了、嗯、说你可以把这个有点粘的这个饺子皮儿 啊 给冻几分钟，他是让给冻几分钟、 哦、哎，这倒是有可能。 哎，说然后呢你把这个冻好的饺子皮儿呢从这冰箱里给拿出来， 嗯， 说用电吹风从最外边的一层开始加热，说一层一层你给它揭开、 哦、 哎，这倒是个主意， 这得下点功夫啊。 对， 一边吹着一边揭， 就先冻一下它，它不就瓷实了吗，然后你再加热它、 啊、 一层一层的给它揭下来， 关键是就让它脱出那个水分， 嗯， 哎，它就不那么就不那么粘了。 反正您看吧 啊一个就是直接下锅改片汤， 我觉得等您吹完了揭开了以后这皮儿半熟了吧。 一个呢您 还包饺子吗？ 当成实验啊，您可以试试吧、 哎、是是， 就当个乐吧、啊、 好吧， 当个乐啊。那下回怎么割它就不会粘到一起了呢、 哎、 就是我们从外面买的饺子皮儿，比如说我现在用不上，我怎么给它储存一下它就不会粘在一起了， 就最好就不割，就是我买差不多了我都给它包了， 那我万一买多了呢？ 买多了就擀片汤， 哦，就一锅端了它。 吃了啊，非得存着不可的话，你再多往里撒点面，是吧？ 嗯， 哎， 就别让它粘上， 对对对，你别让它粘就行。 你说谁买饺子皮还数好个儿？说我今儿就包， 人家卖就一摞一摞的卖，你也没法数。 那我那馅儿他弄 的、哎，哎，这就是功夫了。哎，这个成功的这个包饺子的这个高手，他这个面和皮儿这个馅儿，他能估摸的哎差不多。就最后大不了就是稍微那个多一点，包几个盒子面一般的让它稍微的多一点，你如果馅儿少了差一点的你包几个盒子就行了，是吧？如果馅儿多了的话你还得和面就更麻烦。 行， 所以这是生活当中的这个功夫啊， 这种事儿反正你说啥就是啥，我都听啊。 好吧， 好，这位听众也分享了啊、嗯、天竺机场附近的油菜花正在盛开， 我 你看现在应该是一个、 啊、 这个花旺季的时候哈， 嗯， 那就是好多地儿都可以去看了，是吧？ 行， 嗯， 你看你们光看花，人家有朋友想找这个，一个会一种技能的女孩啊，他说有没有会小提琴的女孩，想找一位会小提琴的北京女孩， 哦， 但是他没说他想干什么。 对呀、啊，这 您是您是打算。就是您这需要这么一位女孩来演奏小提琴呢，您还是打算让这个女孩教您家的孩子学小提琴，或者您自己跟她学小提琴呢、 啊、 还是说您打算找这么一女朋友是吧？你这女孩的范围您也比较宽了，是吧？ 最后一项您可以周六的时候、啊、 哎，对 而且这个会拉小提琴的女生挺多的， 哎， 关键您是要、啊、 多大年纪是吧？她拉到什么程度？她、 嗯、 您想干什么事？让她做什么？帮您做什么事情？哎，都说清楚了、啊。 好，要去法海市场的朋友，您就甭惦记了啊！我们好几位听众都回复了， 没有了， 没有了，那个彻底关门了啊！ 好吧， 那就换别的市场吧。 哎，对对对，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刚才呢还有听众问到了这个礼金的事儿啊， 嗯， 大概我们总结了一下啊，也就是说跟当地的风俗有关系，跟各自家庭条件有关系，而且呢也跟哦他的这个说法是两个人之间互相的，就家里人互相送 啊，这是一种互相送的礼金啊、 哎、 另外就是朋友 同事什么的， 嗯， 啊，这是另外一种。他说也跟两个人的感情有是深不深有关系啊。 对， 还有听众也就是说，基本上同事之间、朋友之间，现在就是一个就什么666，什么 666888， 哎，对，这就是这都算高的了， 是吧？ 也看你们俩交情深不深，啊， 太费劲了吧，还得换零钱去，嗯。 对，而且就是说根据你们的关系远近，嗯，来确定，反正从100到上千， 哎， 甚至几万的都有，你随大溜就行了。 你说现在啊，你说现在你666888，你从微信一转账送过去了，我总觉得没有以前那种封一个大红包，然后还工工整整的在上面写上字， 嗯 啊，这种它有一个仪式感， 对， 是不是？ 反正如果说就是普通的朋友或同事的话，嗯，一般呢就是随大溜，基本上比如咱们同事有谁结婚， 哎， 咱们可能就说一下，哎，大家每人都出200啊。 对， 就差不多关系的，这个或者每人都出多少，就说一数就行了。 过去送礼金啊，讲究可多了。 嗯， 他还得分这家是娶媳妇儿还是聘姑娘。 哦， 哎，如果你是姑娘出嫁呢，这个封上要写叫，我记得叫什么连敬多少多少多少钱啊？如果是这个娶媳妇儿呢，就喜敬多少多少钱？哎，他这个说辞还不一样。哎，所以，那个， 没经历过。 哎， 想当年我的红包呢， 哎，所以这个 被谁敛了去了， 是吧？他有一种，咱们如果往大了说，有一种文化在里边，民俗文化在里边。 好， 哎，挺有意思的个事儿啊。 行吧，那您就量力而行吧啊， 嗯， 实在不行就可以随大溜啊。 哎， 再来看看刚才那位听众问到的补水功能的身体乳能不能抹脸上啊？反正大家就说，有的人就说无所谓，可以。就抹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是， 但是如果您比较在意的话呢， 嗯， 最好是脸上的和身体的分开，因为很多化妆品就比如说抹脸上的吧，它可以抹身上，但是抹身上的不能抹脸上。 对， 主要是针对脸部的化妆品，它一般就是更高科技一些，它的成分跟功效也不一样， 嗯， 那么身体上的是针对于身体上的皮肤， 没错， 就是都行吧，就看您在意不在意了啊。 对， 好，我们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 嗯，很多朋友求购。 对，这位听众呢想求购全自动洗衣机一台，接受价格呢是100块钱左右，要求能够正常使用，没有维修，最好在朝阳门附近，电话是17778057743，17778057743。 这位朋友求购一辆9岁孩子骑的小自行车，要求80新，电话是13911510964，13911510964。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的是全新的电饼铛，最好是能拆的那种， 嗯， 电饼铛还有 能 拆的吧？ 应该是能拆的。 接受价位呢在100块钱以里啊，电话是13269608737，13269608737。 这位朋友求购九阳豆浆机，不要太旧的，80新以上，联系电话是18210528066，18210528066。 嗯，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个55寸以上的电视，要全新的品牌的。他住在航天桥附近，电话是15801115516，15801115516。 好，我们再来说一条，哎，别一条啊，再来说几条这个转让的信息啊。 嗯。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些毛线啊，是双鹿牌的草绿中粗毛线4斤，还有紫颜色的1斤2两，墨绿的1斤，价格面议。夏天织毛衣是吧？ 嗯， 反季节哈。 夏天织毛衣， 反季节劳动， 知道天凉快了就可以穿了， 解闷儿吧。 哎， 在丰台区啊，电话是13126716193，13126716193。 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一台跑步机啊，80新，型号是 HX-0910，转让价格1000元，有意的朋友可以打电话联系，手机是13522992193，13522992193。 嗯，这位朋友啊，刚给老人家买了一个那种叫做轮式的助行架， 嗯， 就下面带一轱辘的啊，说推着老人能走，累了也能坐着休息，有4个轱辘，说买重了，包装特别好，有正规的发票，是在一个品牌的大药房买的，价格是498，说谁需要的话呢，还可以商量啊。 另外呢还有一个轮椅，说老人呢就不爱坐，所以又买了一个能躺着的，说这个就闲着了， 是吧？ 价格优惠，大家可以跟他商量啊。电话是13269231701，13269231701。我记得上周四还有一听众专门求这个轮式的助行架，不知道有求到。 好，那刚才呢有朋友问这个哪学酿酒技术，那么我们有朋友啊，可能也是为了帮助他吧，也转让一个酿酒的大玻璃瓶子，15升带龙头。可以酿红酒泡药酒，在朝阳公园附近自己来取。他留了微信和电话，咱们说电话吧。13656300537，13656300537。 一般我们都觉得电话省事儿哈。 好记。 也挺提倡大家用微信的，因为现在有的那个人特烦人，什么推销的呀什么的都来哈。 就是有时候你看那些陌生的号码你不敢接。 就这样啊。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单人的婴儿车，原价是1500，现在打算350出手啊。他是在顺义后沙峪府附近，有需要的朋友呢请跟他联系啊。电话是15011-1501-1901-1901-1501-1201-1901。 好，刚才有朋友求购九阳豆浆机啊，这位朋友呢，他说自己有一台豆浆机，但没说什么牌子的。他说有好几种选择，豆浆、米糊啊，还有什么花生奶啊，都能够这个做，正在使用中啊。这个能够做出来的是两人使用的那个分量，现在要50块钱转让啊，谁要谁拿走。在海淀区，电话是15611794248，15611794248。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实木的双人床，带床垫带抽屉，说是宜家买的啊，还有70%，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过来看看，价格呢好说，需要您就拿走。在人民大学附近，电话是13681131006，13681131006。好了，我们节目时间呢接近尾声了啊，我们来看两条反馈的信息。这位听众说，感谢帮帮团的团友们，我的洗衣机已经愉快的成交了。 没错， 这是个小洗衣机啊。 是。 这位听众说，我的求助啊播出之后，有好些位听众呢给我取得了联系，尤其感谢丰台的一位李先生指点，帮我从手机提照片到电脑里，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李先生助人为乐的精神还是值得表扬的。对，如果您对这事儿就是特别不明白的话，光在电话里那样指导的话，恐怕是完不成任务。 没错， 这估计得手把手的教，而且教一次通常呢就是人家帮您您转过去了，但是您说您自个儿再来一次，可能交易回都记不大住， 慢慢来、 慢慢来，得摸索啊。 也有两位朋友回复那个望京医院的那个事儿，都说不用带卡啊，不用去转啊，直接带卡就行了， 得嘞， 保卡。 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那稍后呢是北京榜样和记忆的唱片，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2018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董桂珍，女，1939年12月出生，丰台区长辛店街道朱北社区居民。今年79岁，且患有乳腺癌的董桂珍，自被社区党委聘为义务党课老师以来，11年来时常挑灯夜战撰写教材，听课人数达500多人次。因深恐影响社区党委换届工作，他将与医院约好的膝关节置换手术一推再推，最终确定在选举后。他还热心公益，主动把家中新买的棉被、毛衣等捐给灾区。 吕永民，男，1951年11月出生，门头沟区王平镇河北社区居委会干部。2016年3月7号中午10分，吕永民被告知东院小市场着火了，他立即取来灭火器，钻入浓烟中，后不慎从石棉瓦房顶掉下来，多处摔伤扎伤。但他不惧危险，爬回房顶继续灭火，终于控制了火势。后经查，多处肋骨骨折，伤及肺部，住院1月有余。